市场好觉睡醒。 快 如果说恰好你也有一点点好奇，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。你突然转过身，张口开始谈天气，我看起来好蠢吗？你笑得好勇。

曾被谁上了膛，人类都善良，是左手瞄准了心脏，放弃了自救，辗转下一个胸膛，千军万马由谁来扛，让日子别来无恙，想你脸过后想着一张脸庞的什么模样，快乐过的悲伤，挚爱的排行，如果你皮囊窥探你心脏，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手背歌换一碗浓汤，看一个个偶像，一张张脸庞，但什么模样，快乐大于悲伤，会更换排行，丢掉你皮囊，弄脏你心房，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，唱到我遗忘，我也被爱上，六万人的宠爱，唯一人的目光，一碗手赞歌换一碗浓汤，只当我醉生梦死一场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